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波？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啊！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好，今次真系最後一節啦。咁啊，其實同阿即系歐軒，即系我咪之前咪第一次同佢傾咁耐，之前都有人打下招呼啊，即系叫同你叫做咩啊 ，selfie 就冇噶啦，或者之前喺啲網台、網慶或者其他組織見到啦，嗰啲人望住。今次即系傾咁耐第一次啦。啱最尾想講就係咩咧？想講一套啱啊，你熟動漫文化啊嘛，想講高達。其實我都係有聽你節目嘅。 火燒萬世橋， 火燒萬世橋。 火最近冇做， 唔緊要啦。大家記得即係其實你哋個節目唔係全部有時間性嘅。有些是讲回啲劇集，有时即系听你介绍咧，我即刻咦系几好睇呢套嘢。 系， 其实点样讲一套高达嗰个动画就系、是、最新嗰套叫《铁血的孤儿》。系啊，有冇睇啊？志明有冇睇啊？要我嚟睇啦。 要。 其实呢套咧好正，其实好似代入好多角色咧，就系咩咧？佢哋整一个叫火星独立行动啊嘛。 冇错。 最正就系咧，嗰个女仔系一个贵族咧，佢就读嗰啲书就好啲，唔知系咩左教之类啦。哇！我要会大爱有成，我要为火星人民着想啊。 佢 系 一 个 好明嘅左教嚟嘅， 系嘛？咁之后配合咗一班叫少年兵团啦，咁即系佢哋发动正面之后，就自己成立一支軍隊，咁開始就同啲火星坐田同埋啲即係傳統建制，即係中間有個拉扯啦。嗱，嗰個建制嗰個叫咩？嗰個咪七星家族嗰個叫 七星家族加拉二號國。 加拉二號國本身就係佢個建制組織嚟嘅，而佢嗰個火星入面嗰個就係想獨立出嚟。咁其實最好笑就係當呢一個即係佢哋入面叫鐵的孤兒嗰個團咧，嗰個叫鐵咩團啊？ 鐵華團。 鐵華團之後就想同即係結果最尾同個建制走埋一齊合作啊嘛。 係冇錯。 最正就係連自己建制入面原來佢哋有一個叫做七星家族有一班人咧，就好想改革呢一個咁嘅建制，因為覺得呢班人腐敗， 係 即係變咗啦。佢又想同呢班即建制外的那個鐵華團合作，去衝擊令到他們即扶回正軌， 是 但其實大家當然不知道他們中間叫做很多叫做各為鬼胎的東 西啦，是 的是的，其實調回轉那個鐵華團後面有一個家族叫做都不是一個叫做撈偏門的家族，很大 的， 是的， 最我最正一集就是咩？啲人話：咦，點解有戴耀廷佔中三字嘅有一集？ 哦，呢個真係超正， 呢個好笑。其實嗰集你講我聽聽嗰集咩？嗰 嗱，其實嗱嗰陣係第一季嚟，第一季就主要個故事就係講佢哋嗰班人其實原先連鐵華團都冇嘅， 未有住嘅。 最初咧，其實只不過係幫人打工嘅啫，甚至係真係做人哋奴隸， 即係似僱傭兵嘅角色咯。 係啦係啦，咁係幫個僱傭兵嘅組織打工啦。咁但係後屘嗰班人壓制得呢班細路仔好犀利。咁結果佢哋班人就即係謀反咗啦，跟住就令到佢哋係開始成立咗鐵華團啦。咁最初成立鐵華團，佢哋都乜都缺嘅。咁最初其實都係同嗰個你啱啱講個商，即係個商會嗰個家族咧，嗰個有個阿哥就稱兄道弟。咁稱兄道弟咧，就開始先至有個合作啦，資源慢慢多啦。咁亦都透過慢慢嚟到去執行人哋任務啊，或者係去即系打呢、這个加拉二号嗰跟第一季故事， 即系同我建制嚟讲啦， 嚟到去慢慢积累嗰个资源。咁佢终于去到一集咧，就去到有个卫星啊嘛。嗰个卫星咧，其实咧本身咧就已经系有班工会嘅人咧，系不断咁系咁搞个加拉二号嘅，系啦。即系人嗱，加拉二号嘅，其实你如果用翻政治嚟去理解咧，就系、是、呢、這个点讲咧，即系政府啦，系啦， 政府团体，政府啦， 或者点讲咧？佢其实应该系超政府团体。因为本身人哋佢系一个即系跨国嘅联合 跨宇宙 军队，因为嗰个世界能够运转嘅原因系因为佢有一个管理世界军队，系啊，有少少似星球大战，即系你全世界你都系你嘅军队，咁即系你叻晒啦，你管理晒成个银河唯一嘅。 唔係秘密啦，即係秩序啦，銀河唯一嘅秩序啦，咁你贏曬。咁但係估咗咁耐，啲人就覺得你班友其實根本就唔係為個世界着想嘅、 嗯。 你班友係為咗自己利益着想，亦都壓榨你單，壓榨你、嗯、我哋啲人民着想。咁我哋嗰啲嗰個衞生入邊嗰啲工會咧、 嗯， 就產生咗一個三個男人 佔中三字。 咁呢三個男人有一個艾大聲，個樣咧就十足似佔中三字。 係啦， 咁嗰陣時咧，但係呢班人咧。就唉、哎、真係陰公嘅，即係陰公意思就係話佢知道自己係會死嘅、 嗯， 即係話佢哋會應該咁講，佢一路同佢角力，但係咧佢知道佢去即係去包庇鐵華團等等、嗯、做好多嘢時候咧，佢知道會死嘅。 嗯 佢卒之係願意嚟到去即係同佢玩鋪盡，即係同佢玩佔中。就係佢哋最後係成站死好多， 同埋中間最賤係其實佢哋唔想去夠咁激進噶嘛，即係冇人去開槍，好過中間即係類似鬼嘅物體無啦啦喂開槍 嚇， 跟住之後就係嗰個女主角就演講嘅時候就爆發，即係嗰個衝突突然間，即係類似香港突然間喂冇啦人掟磚，我哋冇遇呢樣嘢嘅喎，即係類似就佔中三子，喂人掟磚點解嘅？就唔好彩就係因為呢個契機之後，對方就開始震解啦，因為你開始你有攻擊噶嘛，咁就鐵華團中間就捲入去即係呢一個入面去咯嘛，同埋好似叫有人叫佢運貨嘅時候就運。呢啲武器入去啊嘛，佢哋唔想噶嘛，係嘛？其實呢個就係同而家好似，即係香港擺翻落香港就係、是，喂，其實佢哋如果爭取獨立時候，可能有啲人就趁你未係成型嘅時候，去萌芽嘅時候，好啦，有啲人混入嚟做激進嘅嘢、 嗯， 對面就可以即係叫做咩啊？毀滅於萌芽狀態啊、 嗯！ 做到呢樣嘢啊嘛， 嗯、 即係點樣話高達咁好睇，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就係根本就係可以。摆翻落香港做一个比喻，政治嘅比喻咁啊。 其实咁，其实或者咁讲啦，就因为呢套剧就有个第一季啦，而家系第二季 嚟噶， 播到中间啦。咁或者大啲嚟讲，就系高达本身 up 嘅信息咧，其实一路以嚟都好连贯嘅。其实一样嘢啫，就系即系世界点解要有和平？咁就即係好多個演繹都出嚟啦。咁喺今次咧，其實係我覺得係講咗而家現世對於嗰種正邪理解啦，對於即係個世界局勢點樣嚟到去理解啦。其實就即係唔再係咁純粹嘅正邪， 即係完全正嘅正宗嘅中唔會咁樣。 係啦係啦，尤其第二季咧開始就講緊嗱，第一。兩派咧都有好人，都有即係因為壞好人都好嘅壞人。 嗱、 嗯，聽嗰次好嘅壞人同埋壞好人咧，即係 建制入面有啲好人啦，有啲壞人啦。 係啦，又唔一定話係完全好定壞嘅，即係甚至係冇一個善惡觀。 就算連主角嗰班人僆仔啊，佢之前都係會去暗殺人或者做啲污糟嘢噶嘛，一樣噶嘛。 係啦，因為兩邊咧，其實大家話合作啦，話、嗯、尤其即係加拉爾豪國嗰個開明派嗰班人就話 金毛仔， 係啦，金毛仔就話我係想為個組織做啲事。 佢咁講啦，佢 其實個個咧好似冠冕堂皇地去咁講但係實際其實講到尾咧，係大家要生存。 其實佢最尾就想爬升嗰個叫入面嘅鬥爭入面嘅派最高點啊，佢想重奪嗰個即係皇位啊嘛。 係啦，咁鐵華團就尤其阿艦長咧，即係 奧爾加 係啦，依家係啦。咁奧爾加咧就佢野心大啊，其實佢就好希望真係叫做。佢所成即係成到一頭家啦，佢咁講。 所謂 成到一頭家就係、是、鐵華團嘅家就係我喺火星嗰度、本來俾人哋係咁喺度即係做 一班孤兒咁樣係嘛？ 孤兒咁樣，但係我哋打到呢個條路出嚟，佢覺得自己冇辦法唔行落去，佢就好希望能夠。即係勾結呢，勾結老做 啲 手啦。 其實呢個我衰啲講咗一次，梁天琦咁樣 嚇，係嘛？嗱，總之 執個頭啊，我哋 勾呢搞路，就希望能夠真係做到咧。因為加里浩國應許一樣嘢俾佢嘛，即係個開明派話如果你幫我做到呢啲， 係啦，火星嗰個就交俾你，你打色 就係你噶啦。 嗯， 係啦。咁呢樣嘢係令到佢覺得好吸引。 嗯， 就令到佢開始好心紅做，咁但我有啲擔心，因為個劇情可能到最後係加拉爾即係奧爾加可能係一個慘嘅收場， 或者 一無所有係。咁、但係未發生呢樣嘢啦。咁、但係就嗱，你諗下其實有幾浸信息係會講，即係第一就係無善惡之分，個個為咗求存，但係點樣嚟到去即係。太刻畫到嗰個每個角色咧、就係嚟到去我為咗自己嚟到點樣體現自己，即係我個 self 係啲乜嘢嘅嗰樣嘢啦。咁呢個第二陣咧就係、是、你諗下雙方啦，或者甚至特別講鐵華團啦、就係講緊每一其實第一集都講就係、是每一次嘅戰爭都係個犧牲。 即係何適型嘅講法，就係每次都撲出去。係一個啊，即係佢都會不斷講話，每次戰爭都有個代價，佢代價好慘烈。 同埋佢每一集都係有啲主角會犧牲咗噶嘛，譬如開頭第一集有個肥仔叫比斯肯啦，即係類似即係軍師角色嘅，佢想即係自己就係覺得，喂，因為佢有個妹。即係要照顧佢啦，我為咗即係叫做做軍人賺錢，其實我想佢想走噶啦，點知後屘一啲衝突都係要死嘅。其實嗰個已經係用好多集去寫呢個肥仔嘅角色啊嘛。 係， 就算之後有啲新加入啲少年兵啊，又可能俾一個叫做正面一啲個人困咗嚟，又死咗啦，係嘛？其實有時佢哋睇翻落去，咦，其實呢班人係死得不明不白 嘅 喎，呢班 係好無辜 嘅。同埋即係就算係之後，就算佢哋嗰班人咧，即係呢班少年啊，其實佢哋有時唔係咁樣，就做另一個叫做揸呢個高達嗰個主角咧，個新物語其實佢冇諗嘢噶嘛。總之阿大佬讲咩？你有打佢，我咪打。佢唔思考噶嘛。即系其实佢摆翻落头先社运嗱，我唔开名咧。啲组织就有啲人就 系 为咗去年初嗰阵时候就抗争时无啦就判咗要即系要有刑责咁样啦。其实你褪翻落，其实根本上即系今集高达就系摆得翻落香港社运组，或者全世界嘅社运组织都唔同角色一样啊嘛。都一啲譬如啊，有个策略嘅人。有啲即係為咗係照，我就執行上面命令。我你嘅意念係啱，我就做。而有一啲就係其實根本就係互相嘅樣，即係其實我咁講啦。譬如話鐵華團同埋嗰個叫做嗰、那個嗰、那個金毛嗰、那個叫做建制派嘅角色啦，其實大家即係互相利用啫嘛，係嘛？其實講翻係咪港獨，其實唔係即係你知梁振英就係要靠港獨保起自己啊嘛。係 啊， 其實呢一個嘅你見到，其實建制入面就算你講，就算自由黨唔係話得曬噶，即係你褪翻落其實。其實自由黨都想即係佢哋表面上即係想將香港政壇扶翻正軌啊嘛。 係啦，其實佢呢、這個佢呢個位其實係嗰、那個政治含味係重咗嘅，即係話個重就係話佢講出個主政派有幾派人，咁然後呢幾派人咧希望能夠攞啲在野嘅團體咧陣營嘅咧嚟到拉一派打一派，或者達到自己政治目的， 係啦， 就利用佢契弟。咁又講到冠冕堂皇，又其實又唔係利用你係做契弟嘅。咁呢個位係我覺得算係近年嘅高達上面咧，去做得即係比較好嘅作品嚟嘅。 嗯， 係啦。咁即係起碼第一你大家都基本睇得明， 睇明。 係第二就嗰、那個刻畫係動畫裏面係少有地出現嘅，係啊，即係唔多作品係會 up 呢啲嘢。咁而另一方面又即係。如果你即未必睇呢啲嘢，就睇即係嗰啲犧牲啊，好多代價啊，人嘅心理描寫啊，咁樣樣咯。咁有幾個角色就特別或者幾堆人咧，我覺得會特別有陣時會作為一啲點綴。我反而有陣時成日覺得嗰、那個女主角咧，就即係啱啱我哋講左膠咧，其實係一個 獨立嗰個女主角 得意嘅點綴嚟，就係因為。佢係 suppose 係最純粹嘅，即係佢講述佢最希望嘅世界有一個理想發展。 嗯， 咁但係佢見到好多嘢好無奈， 係 佢亦都好想嚟到去，即係佢唯有佢亦都知道自己係背負住好多唔同嘅人嘅，同埋生命。 佢個覺醒就係佢自己唔可以唔沾鮮血啊嘛！佢見到即係鐵華團班人有殺人性，佢自己話。即係有一集就係其實佢要走，佢話我唔走，因為我留喺度。如果我走嘅時候就冇嗰個號召力喺度啊嘛，即係自己走咗去避難嘅時候。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佢又會有某種政治領袖底下咧，覺即係佢嗰種覺悟係慢慢點樣樣嚟到去即係令到佢成為一個成熟嘅政治人。 同埋即係佢係冇咗嗰種叫道德為上，即係道德潔癖嗰樣嘢冇咗啦。即係唔係淨係講理想，有時都要原來嗰啲污糟嘅我都要掂 嘅 喎。 但有個得意位嘅，我覺得得意位就話最初佢係道德至上噶嘛，即係最初我無論如何我都覺得大家唔可以死咁樣嗰啲咧。啱咗好耐啦，去到後屘佢開始唔講呢啲嘢。即係但係佢嗰個慢慢演變，其實係一個一個劇情慢慢見到佢係改變佢自己。 嗯， 咁我覺得呢個又係幾好嘅。 其實呢我哋翻轉講係咪變咗一個黃之峰？ 嗱，我成日都講不過咁講，我次次睇《跳的孤兒》咯，我見到鐵華團咧。我只會諗到學文思潮或者香港同我真係講，因為你見到佢哋其中有個，即係佢嗰種描寫咧係一班年輕人好有拼勁咁衝啊！ 即係初頭好純粹， 覺得冇可能，但係又去做啊，又犧牲好多等等嗰啲。咁即當然入面我知道佢哋都未必咁純粹啊，為乜嘢？但係有陣時我都覺得呢、這個。 這個代入有很強代入， 而且很多他們有次是以小戰大嘛，啊，即很多可以即兵人險著，譬如大家去犧牲，就譬如一個策略錯了的時候整個戰艦會玩完的了，都照去，但問題又沒有事，又沒有事，但其中就算沒有事都一兩個人犧牲了嘛， 啊， 我慢慢慢慢即見到這班人，他其實他們都要玩政治，都要妥協，都要顧公關形象，所以其實慢慢就是見到入學民思潮變了一個政黨，變了一個眾志的時候，其實他們都譬如說之前講的開會口出事了，嗯，就算之後他們講的譬如黎文樂，啊，即是可能講一些話得罪了他都自己懂得自嘲，啊，見到他們慢慢是由一個純粹的即青年即學生組織變成一個政員組織的時候，喂，跟這入面那個主角班人好威似喎，其實我覺得黃之峰嗰個角色嘅能量就好似阿三日月，即係戰鬥力強啦，戰鬥力強啦， 代入啦，係 嘛？雖然黃之峰冇戰鬥力㗎，但其實佢都中意高達㗎嘛，係嘛？ 佢中意，佢一定有睇呢套嘢， 有啦，佢咁中意玩高達，所以真係好想佢哋，如果喂，不如佢哋講呢一套鐵血孤兒會點睇咧？佢哋自己。 佢哋應該我諗佢哋都會有啲 都要睇下啦，係嘛？喂，其實呢一度其實都差唔多啦，我哋即係未試，好耐未試過，即係加時咁爽，係嘛？嗱，既然即係傾得咁過，我哋下次不如其實準備好多話題咧，就冇講。其實想講話李東啊，其實我哋都南港島線都冇講到嘅， 係 嘛？都唔緊要，我哋下次一定會再揾金教練上嚟。 好，多謝， 多謝先，同埋喂，多謝志明啊，上嚟幫手啊，係嘛？ 好， 喂，其實即係嗱，去到呢度咧，都係講翻轉頭。元旦咧，所以讀 L 咧，喂，出嚟先啦。嗱，起碼嗱，我喺度，你喺度嘅， 系啦， 系啦， 我都喺度， 喺度啊。咁得啦，嗱，啲聽眾就算你怕一個人咧，因為我以前遊行嗰陣時咧，即係我即係出嚟遊行幾年之前，係即係有個心理障礙，就係一個人出嚟好似好獨喎。 嗯， 但其實唔係，你出咗出啦之後，你見到啲人咧。好熟口面喎，咁咪傾下偈咯，咁或者傾下之後，唔出得多，咪攞埋電話有個照應，慢慢慢慢積到一朋友，一班夥伴咯，係嘛？即係大家互相照應。就算你嗱，就算唔識，冇所謂，你 PM 局長，我陪你，真係嘅， 好 係嘛？ 好 好嗱，記得咧。記得就係啱啱我 po 咗嗰個即係户口喺度捐款號碼，就捐款嗰個 DQ 入面籌款嗰個户口喺度嘅。 係， 大家記得睇翻嗰個，係嘛？ 好 啦，我哋下集繼續同大家繼續發杯夢嚟啦。 好，拜拜。 我哋2017年再見。 好，多謝。 拜拜。